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9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2年北京冬奥会实行闭环管理，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 北京发布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 商务部就限电回应称，密切关注企业运营情况，帮助协调解困。 教育部提醒，国庆期间不得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 儿子身患罕见遗传病，高中学历的父亲自学基因编辑，冒险自制药物治疗。 美国国会将就一项短期支出法案投票，如果没有获得通过，政府将面临关闭。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书印，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黄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哎，好的，今天夜间呢是没有明显降雨，半夜前后呢，随着气温的下降啊，湿度增大，雾气呢会比较重一些。后半夜呢有冷空气影响，会有2-3级的小北风，那么雾气啊就会自北向南呢逐渐消散。夜间呢，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6度左右，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10度到14度。明天白天呢，天空状况应该和今天下午差不多，傍晚呢转为阴天。预报的最高气温22度上下，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应该说明天的天气啊，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明天夜间啊阴天，半夜前后呢，半夜前后开始吧，有这个零星雨或小雨天气，对交通出行啊有一些不利的影响。最低气温呢现在看是16度左右。那么假期后几天的天气啊，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2号到7号北京啊还是阴雨天气比较多，中后期呢还会有明显的降温。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4号5号啊是阴有中雨天气，其他几天呢有时啊会有零星雨或小雨。3号4号呢受冷空气影响，还有明显的偏北风，阵风呢可能有6级左右。预报2号3号最高气温呢是23度和22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和15度，这个温度啊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4号到7号啊气温会明显下降，预报的最高气温仅有16-17度，最低气温呢是13度到11度，这些温度呢体感就偏凉一些。可见啊2号到7号的北京地区的天气，降雨天气啊还比较多，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游玩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有计划出行的朋友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同时啊，这个假期后期气温也有明显下降，还要注意添加衣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并有轻雾或雾，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昨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主持召开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国际残奥委员会主席帕森斯列席，会审议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疫情防控关键政策。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参赛运动员疫苗接种要做到应接尽接，其他人员执行2-1政策，也就是来华前14天完成全程疫苗接种者，入境后直接进入闭环管理；没有接种或者没有完成全程接种的，入境后进行21天集中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或相关国际组织认可或相关国家地区官方批准的所有疫苗都被承认。

没有买到票的游客可以选择其他日期来城市大道游玩。在国庆节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会迎来较大客流和车流，到时候交通压力指数会达到一个较高的数值。 通州交管部门提示，国庆期间推荐游客乘坐地铁出行，地铁七号线还有地铁一号线可以直达北京环球度假区，一号线和八通线已经全线贯通，可以实现从始发站古城直达环球度假区站。坐飞机火车到达北京的游客朋友都可以在到达北京之后直接换乘地铁来到环球影城度假区，地铁站下车之后从 BCD 出站口出站直接可以抵达城市大道的安检口。 而开车来的游客可以从东六环北向南方向张家湾北收费站出口出，另外还可以走京哈高速从田家府收费站出直接抵达环球影城私家车停车场。目前停车收费情况，一种是优享停车200元，一种是普通停车100元。同时影城还提供代客泊车服务，价格是360元。 从近期交通情况来看，上午9点和下午5点以后，环球大道、九棵树中路、怡瑞东路以及正门附近道路车辆较为集中，代客泊车区域也将会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建议大家错峰出行。 北京长达122天的超长汛期今天结束，全市恢复日常应急值班。据北京市防汛办介绍，在入汛以来，也就是6月1号到9月30号，全市共出现降雨79场，平均雨量达大于及以上量级的降雨10场，包括两场暴雨。 全市平均降水量 792.6 毫米，较常年同期 425.7 毫米和近十年同期偏多九成和七成，累计降水量是近60年以来的最多。海淀等七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突破历史极值，其中七月份降水量 400.4 毫米，占汛期降雨总量的 50.5%， 是1951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市防汛办也提醒，预计10月1号到7号北京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到6号仍然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请市民朋友们关注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假期出行，远离河道和地质灾害隐患区，避免在低洼地带泊车，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受短波槽影响，北京市又迎来一波降雨，这波绵绵秋雨也会在国庆假期中上演连续剧，同时气温遭遇断崖式下降。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根据中国气象局节前发布，今年国庆期间华北地区将有较强降雨和一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过程。受此影响，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预报，预计明天白天本市西部、北部有小雨，夜间转为全市性小雨天气。2号、3号天气多云转晴，4号至6号再次开启全市性的连绵秋雨模式，级别为小到中雨，持续时间长。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假日安排。秋雨带来秋凉，受降雨影响，假日期间本市气温将有一次断崖式下降，拐点在4号。其中1至3号气温和前期大致相近，日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16摄氏度左右。4号开始，全市气温整体骤降6到8摄氏度。一直到7号，日最高气温只有1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左右，秋凉中更有了几分寒冷。虽说春捂秋冻，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适当添加衣物以防感冒。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办理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的公告。公告明确，办理2022年度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时间为2021年10月1号到2021年12月30号。参保人当月完成参保之后，次月的5号到20号开始缴费。 公告中明确2022年个人缴费标准与2021年标准相同，仍然是学生儿童每人每年325元，劳动年龄内的居民每人每年580元，城乡老年人每人每年340元。对于没有意愿或者不具备条件继续参加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市医保局指出应该及时到参保所在地社保所办理减员手续，避免扣款。 北京市税务局表示，为了更方便参保人员缴费，今年的缴费在以往银行批量扣款、银行柜台缴费等方式下，又新增了两种缴费方式，支持银行批量扣款缴费方式缴费，银行将在每月批量扣款日自动完成扣款缴费。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案件。今天乐视网、贾跃亭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迎来新进展，北京金融法院发布了这一案件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 此前，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因2007年到2016年间财务造假、没有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等违法事实，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11名投资者将乐视网、贾跃亭等21名被告起诉到北京金融法院，索赔侵权赔偿款共计1294万多元。这起案件已经在今年5月被北京金融法院受理，也成为北京法院受理的第一例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案件。 这次法院对外公告，2010年7月30号到2017年7月10号期间，以公开竞价方式买入，并于2017年7月10号闭市后当天仍持有乐视网股票，并且与本案具有相同种类诉讼请求的投资人，可以在今年10月30号之前通过北京金融法院官网代表人诉讼在线平台申请登记加入本案诉讼，不符合权利登记范围的投资者也可以另行起诉。 今天早上，海淀区太平路36号院发生燃气泄漏事故，现场情况怎样呢？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太平路36号院燃气泄漏发生在今天凌晨，当时有居民闻到院内有浓重的天然气味道。那么今天上午6点57分，北京燃气集团第五分公司接报海淀区太平路36号院有燃气味儿，经现场勘查，确实是中压燃气管线遭到破坏，造成燃气泄漏。记者在现场看到，燃气泄漏位置位于小区12号楼西侧中间位置，燃气集团抢险工作正在进行，消防车辆也已经到位。工作人员称呢，何时能够抢险施工完毕还不能确定，但现场没有次生灾害风险。小区居民情绪比较稳定。据了解，造成燃气泄漏的原因是太平路36号院南侧楼宇建设项目工地正在进行施工，因为施工不当破坏了燃气管线。那么此次燃气泄漏共影响周边568户居民用气，后续进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新闻热线9月9号曾经报道，海淀区四季青镇雁西台小区旁的高尔夫球场上有一家婚庆公司，几年来举办的各类婚庆活动给小区带来了噪音和环境污染，影响了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报道播出后，相关单位核实后进行了处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当时业主们反映说， 因为原来这儿都是国岭，就练球的地方，后来他们就把这一片给铲了，铲了之后就变成了平的这种草坪，然后盖上木屋，后来就开始办婚礼，大喇叭就开始吵，晚上还唱卡拉 OK， 大晚10点钟还在唱卡拉 OK， 灯也都亮着， 声音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那条胡同嗡嗡嗡嗡的响。 之前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最北边和高尔夫球场之间只隔着一条宽5米左右的排洪河道，和业主所说的婚庆公司直线距离也不过30米左右，之间除了绿化树木外没有任何遮挡，因此业主们质疑婚庆公司侵占绿地进行商业活动，同时认为他们所建的木屋因为靠近排洪河道，给附近小区带来了安全隐患，应该属于违建。 它那个离河道呢最近的地方有8米，如果有大雨，它那集装箱一飘把那河道挡住了，那就安全隐患就大了去了。 因此居民们希望能尽快拆除这些建筑。当时记者联系到属地聚山村村委会工作人员黄先生，对方告知已经协调城管部门立案查处。随后记者也向负责违建拆除工作的四季青镇综合执法队核实，工作人员确认了这一说法。 我们已经立案了，我们先把这个他的客户，就以前签个合同的有多少，我们先给收了，不能再让他签有新合同了，这也都控制住了，让他提供各种手续单据，到时候提供不出来之后，根据咱们那个法规规定的时间，到时间以后会给他拆除的。 报道播出后，雁西台小区的业主再次联系记者表示，困扰他们多年的违章建筑已经被拆除了。 咱们节目发了大概是10天左右吧，然后我就看他们就开始已经动作拆了，大概是因为断断续续下雨，拆了可能5天到1周左右，现在基本上我看都已经平了，然后地面呢就拿那个绿色的那个保护膜都盖好了，行动还是非常快的。 不过业主同时提出，希望后续能恢复之前的绿地。 今天把卫生啊、草坪啊，后续的如果能弄得更好，我们就更满意了。也谢谢。 随后，记者也把业主的诉求反馈给了负责这一地区的聚山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国庆节后会尽快安排绿地的恢复工作。 没有问题，然后具体说是谁操作的这个事儿，然后我确认一下，确认完了以后把这个事儿告知他们，节后的话他们应该会是安排的。那既然拆了，我们会这个动作做到底。 好，18:2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教育部提醒，国庆期间不得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儿子身患罕见遗传病，高中学历的父亲自学基因编辑，冒险自制药物治疗。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目前北京市全路网交通指数为7.9，属于中度拥堵级别，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金秋送爽，为京农商银行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做金融好网民宣传活动，邀您一同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 招商银行丰润客户活动升级了，专为55岁以上客户打造，现办理丰润金葵花卡，资产提升，可享预约挂号等专属权益。北京地区客户更有线上精彩活动及勋章兑好礼，签到20天更有机会换鸡蛋礼盒。详询北京各网点或95555。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18:27，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9月2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6例都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记者今天从哈尔滨市疫情防控专场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当前哈尔滨市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国庆假期将至，预计人员流动、聚集性活动将会有所增加，将会加大本土疫情传播风险。为做好国庆节假期疫情防控工作，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各地疫情形势，尽量在本地过节，劝告外地亲友暂缓返乡探亲，切实防范假期大量人员流动可能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 另外，前往大型商超、农贸市场、宾馆酒店、餐饮场所以及景区景点等容易发生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请自觉执行扫码、亮码、测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采取自助购物、自助结算、就餐使用公筷等行为习惯，尽量缩短排队等候时间，保持1米以上的安全距离，不在空间密闭场所长时间停留。 据健康中国官微消息，截至2021年9月29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892万剂次。 另外，截至2021年9月29号，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4009.51万剂次，累计接种2040.02万人，其中1981.01万人完成全程接种。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在商务部今天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学廷回答了多位记者关于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的提问。 束学廷表示，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机遇。申请加入 CPTPP 体现了中方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意愿和决心。 舒学廷表示，下一步中方将按照 CPTPP 有关程序与各成员进行磋商，为积极推动加入 CPTPP， 目前中方已对协定规则进行全面研究评估，梳理了加入 CPTPP 可能需要采取的改革措施和修改的法律法规， 并将在市场准入领域做出超过中国现有缔约实践的高水平开放承诺，向各成员提供具有商业利益的市场准入机会，推动双边贸易投资增长。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一些城市纷纷下达限电令，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受到一定影响，商务部如何看待限电令对外贸出口和国内消费造成的影响呢？ 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舒学廷表示，关于能源保障情况，昨天相关主管部门已经作出回应，商务部将密切关注商务领域行业企业的运营情况，及时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可能面临的困难。 广东省将从10月1号起拉大峰谷的电价差。根据广东省发改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显示，从10月1号开始，广东省将拉大峰谷电价差，风平谷比价从现行的 1.65:1:0.5 调整为 1.7:1:0.38。 同时，今年广州国庆期间不安排灯光秀表演，景观照明周一到周四和周日不亮灯，周五周六缩短亮灯时间，缩小亮灯范围。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深圳市用电最高负荷达到2038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6.5%，创历史新高。深圳市供电局表示，将最大限度降低电力供应紧张，保障居民用电。 记者从中国石化集团了解到，公司持续推进储气能力建设，加快推进天然气注气工作。中国石化今冬明春计划筹措242亿立方米海外液化天然气资源，自有接收站将会满负荷运行，其中正在加快推进天津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二期工程建设，新增一座26.6万立方米运输船码头，预计今年11月达到投用条件。届时，天津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将成为国内第一座双码头运行的接收站，将为华北地区今冬明春的天然气保供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宣布，我国渤海再获大型油气发现肯利12油田，经自然资源部审定，原油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亿吨，进一步夯实了我国海上油气资源储量基础，对海上油气田稳产上产，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肯利1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距离天津市大约245公里，平均水深约15.7米。经测试，这油田单井日产原油可达81.55吨。 其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网络流传所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布风险提示的图片，称央行将对全国地区各大银行展开个人储蓄用户排查业务。央行今天发布严正声明，图片是假冒网页散布谣言，性质恶劣。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人民银行对造谣传谣行为严厉谴责，并且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国庆将至，为继续做好双减工作，防止学科类培训违规开班开课，保障广大中小学生的休息权利，使他们度过充实快乐的假期，教育部近日发出提醒，在国庆期间不得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双减工作部署，充分利用地方网格化综治体系，全面开展线上线下明察暗访，坚决防止违规开展中小学生学科类培训，严厉打击学科类培训转入地下或以家政服务、众筹私教等名义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等隐形变异培训，严肃查处培训机构违规收费、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问题。同时，校外培训机构要立足行业规范发展，严格落实法律和政策要求，强化规范自律，不在假期违规开展中小学生学科类培训，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杜绝违法违规行为。教育部还提出，广大家长要树立科学教育观、成才观，要增强亲子互动，培养兴趣，开拓视野，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社会各界要共同营造推进双减的良好氛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实践基地、博物馆等各类场所要创造条件，积极主动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公益活动和优质资源，共同呵护孩子们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这两天，一篇题为《一个父亲的选择：铤而走险自制药，还是等着孩子死去》的文章刷屏网络。文中，高中学历的徐伟为救儿子自学基因编辑，自制药用级化合物治疗罕见病的故事，引发了众多讨论。 在文章中提到，旭伟的儿子小浩洋身患极其罕见的遗传性疾病 Manx 综合征，在国际上补充组氨酸酮常被用作对于 Manx 的对症治疗。在境外，这种简单的化合物通常是以院内制剂的形式存在。在国内，也有医生曾经试图推动组氨酸酮作为院内制剂，但是因为院内制剂整体收紧，行政审批手续繁琐，儿童注射液要求更加严格，最终不了了之。 于是大陆家长的常见选择是去中国台湾和美国的医院拿药，但是一场新冠疫情断了境外就医拿药的渠道，于是徐伟开始走上危险重重的自制药之路。那么 Manx 综合征是一种怎样的罕见病？为什么治疗起来如此困难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北大医学部医学遗传学系副主任黄玉，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MAX 也是我们遗传病的一种，它其实是一个 X 连锁的隐性遗传病，往往是由于这个 X 染色体上的基因突变导致的男性患病，病人一般主要是集中在男性，他这个基因缺陷导致他酮粒的代谢出现了紊乱，他体内的酮不足，导致的这个跟酮相关的代谢通路啊，就是不能完成，特别是神经系统啊，还有其他外周的结缔组织啊，这些都需要酮来参与。所以呢，它的治疗呢，其实也很直接，就是可以补充酮。那么酮的补充其实可以缓解一部分症状，但是从根本上其实并不能够治愈这个疾病。 您刚才也说哈，它的治疗听上去很简单，就是补充酮。为什么这位父亲他需要制造一个自制药来救他的儿子呢？ 因为其实到目前来说，即使在国外，这个酮制剂呢也没有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这个注射用的药物上市，代价非常高，而实际的病人很少，所以即使在美国到目前也没有成品的这种药物上市。目前我们国内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美国 NIH 这样一个酮型用药也好，这样的一个少量的这个制剂的这个特批也好，还没有这样一个通道。几年之前我们北大医院有一个病人确诊了，我曾经跟北大医院的儿科主任啊、药剂科啊就讨论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能通过院内制剂来走这条路。但即使说我们国家的院内制剂在注射剂这一块，其实它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探讨了半天最后还是放弃了。其实从方法上来说是极为简单的，为什么这个家长能做，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盐的制剂，就两个成分放在一起调调酸碱度就可以出来了。别的罕见病就是你想找这样的一条捷径自己去做药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它这个也是我们罕见病里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那个案例。 那么网友们现在也很关心啊，如果这位父亲能够持续的去自制药给自己的孩子用药的话，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孩子的病情呢？ 它只是一个延缓作用，我们很多病其实都是以延缓为主的，真正人类能够根治的疾病其实非常少的，所以延缓本身也就是一种医疗的这个非常好的行为。就是我们任何的医疗行为，包括父母可以给孩子做的选择，都是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做平衡。那这个风险和收益你怎么去评估呢？一定是有个平衡，没有说任何一件事情只有收益没有风险，或者只有风险没有收益。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他的风险和收益也非常的明确，就是说他如果不去干预，他就是一个绝路。那么如果家长给予一定的干预，就是在原来的结果基础之上可能会增加一点收益，这个家长的这种选择，我觉得是真的是叫无奈之举。 那么这位父亲自制药去救自己孩子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法规上的风险呢？ 从法律上来说，他给自己的孩子用，我们别人管不了。如果我作为一个外人，比如说我是大学老师哈，我好心我在实验室自己做一点，如果是我来做给他用，这样的话我承担的风险就非常高。 对于徐伟的这种尝试，北京协和医院原药剂科主任张继春表达了对于药品安全性的担心。他认为境外注射剂生产都是非常严格的，自制药品谁也不能表态可以用。作为个人，张继春非常同情罕见病家庭的遭遇，但从专业角度，他认为不管是从药物监管还是临床使用层面，都不会鼓励这种行为。 昨天当事人徐伟连发两条微博做出回应，关于孩子用药之后的相关状况，徐伟表示化合物只能对儿子的病情起到缓解的作用，所以开始培养间充质干细胞，希望通过干细胞更好地改善孩子的病情，同时他也希望有相关的检测机构和专家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徐伟自制药拯救孩子的事情感动了很多网友，但同时徐伟也面临着医学、社会、法律上的诸多问题。那么这样一个事件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黄玉的观点。 罕见病种类非常的多哈，但是罕见病基本都是慢性病它不是疾病，但它有可能是慢性的，甚至可能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 我们一般媒体报道的很多的病例是满罕见病里边的严重类型啊。那么罕见病根据它的这个完全的定义来说，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来的一个医学概念，它是一个公共卫生学的概念啊，就是它是根据这个人群中发病率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特点，把这个病放在一起，来方便大家给它制定相应的比较好的政策啊。那为什么在医学界大家会关注罕见病呢？其实除了说有一种人文关怀的情绪在里边之外呢，我们一般也认为罕见病其实是未来疾病治疗的一个方向。我们现在经常说精准医疗，其实精准医疗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说的一些病，一些所谓大病，糖尿病啊、高血压，其实它都只是症状描述，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病因学描述。糖尿病只是血糖高而已，对吧？为什么血糖高？每个人的那个原因是不一样的。包括肿瘤，大家可能了解比较多的肿瘤，最近几年的靶向治疗啊，这些啊。那靶向治疗的根源是什么？其实就是在于你把不同的肿瘤，即使是同一个脏器来源的，比如说同样是乳腺癌，它也分为是不是有 HER2 基因突变导致的乳腺癌。那么未来的这个肿瘤的这个治疗的效果的这个好转，就是依赖于对于肿瘤的这个精准的分型。我们背后的基因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得的病不一样。那为什么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很少去说这个基因的病因？就是因为过去我们对于基因学的研究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只能知道它的症状是什么，所以很多人是不同的原因，但是同一个症状把它归类在一起了。你要治疗的时候，你说只对症状进行干预，那只是治标并不能治本，对吧？就同样是高血压啊，有的人是心脏性的高血压，有的人血管性的，有的人肾脏性的，对吧？这是过去按照脏器系统分的，但是未来按照这个基因突变再去分的话，那它的病因又不一样了。所以呢，找到真正的每个人不同的病因啊，然后进行细分的话，这是未来的这个医学的一个方向。那么细分到一定程度，就是同样一个这个病，我们能细分非常多种，那么它最终的这个结局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罕见病的病人啊。这是我个人觉得这是医学界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共识。未来的话，对于这个罕见病的治疗，其实对于我们治疗常见性疾病呢，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启示作用。 18:42，在一小段路况和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美国国会将就一项短期支出法案投票，如果没有获得通过，政府将面临关闭。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目前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媒体报道称，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在当地时间9月30日就一项短期支出法案进行投票。如果通过，这一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到12月初，以避免政府因为无法支付运营费用而停摆。如果法案没能通过，联邦政府将很有可能因为无法支付运营费用而在10月1日关闭。 同时，美国国会还需要在10月18日之前提高债务上限，没能提高债务限额可能会使美国陷入违约。专家表示，违约将导致金融灾难，可能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并且扰乱全球市场。但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在9月27日阻止了联邦债务上限法案通过。 那么这项短期支出法案最终能否获得通过？什么是债务上限呢？就此，我们先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庆，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双方肯定是要妥协嘛，最终很可能就是说以某种妥协的方式通过。因为现在这个白宫呢，在疫情期间吧，也不太好关门。如果说政府在关门的话，对政府的形象和包括抗疫来说是压力太大了，所以说很可能是个妥协的方案。 嗯， 就说我国会也拨点钱给你，给你度日，但是你也紧着花，就是这些意思。 不相干的你就不要花了，就是你就花最有必要花的、最急迫花的、最有价值花的。这个平衡就是我们叫弱平衡，就是说政府呢其实跟国会之间达成一个弱平衡。这个弱平衡一旦外界压力过大，或者说你这个政府开支过大，那这个平衡就会被打破。所以他现在只能说拜登政府和稀泥，然后跟国会取得某种和解，他才可能形成一个通过的方案。这个妥协的方案是最好的结果了。如果说现在没有疫情，那白宫十有八九关门。 我们看到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债务上限，那么什么是债务上限呢？ 有点像我们这个预算和其他支出的打包，就是说美国政府它每年它都要有一个支出，然后呢支出呢它有一个负债表，这个债务上限呢就是说它允许政府有多少债务，换言之呢就是说可以给政府多少钱，那么这个区间呢是美国政府关门或者不关门的这个空间。现在美国这个情况呢，从政府角度来说，他是希望能够提高债务上限，但是呢，债务上限不断提高呢，肯定是有风险的。国会呢就是反对，所以说双方就在这个地方较上劲儿了。根本问题还是美国财政问题，就是美国政府在过去这个两年，尤其是疫情期间呢，就是花钱太多。然后呢，从长期来说呢，是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海外的战争中投入太多，花钱太多。包括还有美债危机，包括之前那个金融危机、次贷危机，那么这也是花钱太多。就是说从长期来说，它是长期透支，所以说它就是负债累累嘛，负债越来越多。然后呢，政府呢就想在这个高负债的情况下增加支出，然后使我政府不至于关门，而且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从容的余地啊。但是呢，国会呢就是对此表示担忧和质询。这个情况呢，在上两届政府已经表现出来了。在这届政府主要面临的是一个附加问题，就是说疫情问题。疫情也导致很多制造业啊，包括很多行业生产不利，经济增长放缓，它也就造成了它自身的这个收入降低，税收降低。所以说它就属于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一方面支出要不断的膨胀，另一方面呢，它这个收入线呢是在放缓或者减少，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压力非常大的情况。所以说呢，他现在就是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大幅提高债务上限，然后举债，然后印钞，那么这个肯定是被国会所反对的。那么现在只能说达成一个中间地带，就是说我借了钱，然后呢，我可以在白宫雇员稍微削减的情况下保持运营。他现在只能走这个道路。所以说像现在拜登上任不到一年，其实已经面临了特别大的危机，就是说也表现出美国社会的一个危机。就是叫滞胀，就是说高通胀又发展缓慢。这类事情如果说一旦定型了之后，那今后不仅美国经济有问题，而且政府肯定是越来越困难。 专家表示哈，如果在10月18号之前没有提高债务上限，可能会使美国陷入违约。违约的话呢，会导致金融灾难，甚至会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并扰乱全球市场。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不至于，因为美国违约已经很多次了。他经常是干这种失去国际信用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对美国这个国家，美国就是在国际上属于一种变相的国际老赖。你比如说他这个联合国会费啊，什么各种东西啊，他经常违约，经常是不交钱、欠费各种方面的。所以说理论上呢，是可能带来非常大的严重后果。换句话说，这种违约如果发生在法国、在英国身上，那就完了。但是发生在美国身上呢，它其实没啥事儿，它死皮赖脸的。但是呢，从长远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就对美国的国家信用啊，它是一个逐渐逐渐的下降过程。那个可能大家看不见，但是呢，慢慢的就会感知到。除非说美国，比如说接下来10年20年经济飞速发展，走出一个深V，年增长率达到2%、3%、4%、5%、6%，它往上冲了，这就一切都 OK 了。但是如果说它接下来肯定是低幅震荡，增长率今年2%，明年1.5%，后年甚至负增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就会造成它这种信用危机和它经济发展缓慢，造成一个双杀的状态，就会形成一个对它不利的状态。那么那个时候呢，它的国际信用就会不说破产吧，至少就会表现出它非常大的负能量。现在来说还暂时还不至于这样，因为美国它有强大的话语权优势和国际货币优势，再加上它经济和科技技术领先优势，所以它这几种优势呢，使得它还能够维系它现在这种局面。但是如果说接下来5年到10年它走下坡路的话，其他国家如果说再有国家走上坡路的话，那它就会很困难。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暂停债务上限的法案，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郭浩天。郭浩天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相关情况以及它对于市场的影响。 好的，那么昨天呢，这个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啊，他说这个众议院呢正在进行一个暂停政府债务上限的一个投票，已经排除了通过和解程序就债务上限达成共识这个可能性。那么从众议院投票的结果可以看到啊，美国众议院呢是以219-212的票数通过了这个暂停债务上限的法案。那么几乎所有的民主党人呢都是同意这个暂停债务上限的。那么该法案呢就会暂停联邦债务上限一直到2022年12月17号。那么距离美国的这个违约呢大概还有3周的时间。但是共和党人表示啊，就是将在参议院呢否决这项计划。他们是反对任何提高债务限额这么一个法案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共和党呢已经组织了这个民主党本周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采取的2项法案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这个领袖舒默啊，一直是不支持这个民主党社会支出法案，其中包括这个债务上限暂停的部分。他们这个计划通过那个预算调和程序来通过该项法案。这个预算调和程序是这个拜登数万亿美元的社会支出和气候法案的工具之一。那么佩洛西也表示呢，这个众议院呢将在今天就基础设施法案呢进行一个投票，而且为了避免政府关门停摆啊，参议院呢将会在今天呢向众议院提交一个临时的拨款法案。这个计划呢就会给这个政府提供一个直到12月初的这么一个资金，随后呢会提交给这个众议院审批，预计呢是会获得通过的。同时呢，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啊也警告声称，这个财政部可能最早在10月底就会触发这个发债的这么一个限制，因为债务上限呢已经在今年的7月31号到期结束了。为此呢，财政部启动了一个特别措施来节省现金，包括暂停向几个联邦雇员退休基金投入资金等等。一旦这些措施用尽呢，也会使得美国陷入这么一个技术性的违约。那么昨天在这个消息释放以后呢，昨日晚间美债收益率是维持这么一个宽幅的震荡，然后呢美元指数突破了94，最高呢达到了这个94.43的这么一个水平，也创下了今年一整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同时呢，非美货币呢就承压下跌。主持人， 好，那么高天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615，欧元对人民币报7.4953，英镑对人民币报8.6855，澳元对人民币报4.6555，加元对人民币报5.0781。主持人， 好，感谢郭浩天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女篮亚洲杯。29号，中国队在女篮亚洲杯小组赛最后一场的较量中，迎战世界排名第3的澳大利亚队。女篮姑娘们在比赛中面对压力越战越勇，以82-64力克澳大利亚队，小组赛3战3捷，成功挺进赛事半决赛。半决赛将会在10月2号打响。 厄瓜多尔总统拉索29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厄瓜多尔28号发生的监狱暴乱已经造成116名犯人死亡，80名犯人受伤。 28号上午，厄瓜多尔西部瓜亚斯省首府瓜亚基尔一所监狱发生暴乱，暴乱中监狱多处发生枪击和爆炸。厄瓜多尔内政部29号上午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监狱局面已经得到控制。 拉索在29号下午签署行政令，要求即日起在全国监狱系统内实行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下，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进驻监狱，以强化管理和维持秩序，保护监狱周边地区和道路的安全。 厄瓜多尔监狱系统长期面临囚犯超员和经费不足等问题。今年7月21号晚间，2所监狱发生暴乱，造成至少22名犯人死亡和几十人受伤。 再把视线转向德国，德国媒体报道说，一场巨大的龙卷风29号晚上席卷了德国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基尔，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有3人伤势严重，并且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有房屋屋顶被龙卷风掀翻，树木被吹倒，还有船只被掀起脱离水面。